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最好有共同的爱好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感情和爱情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喜好而在一块儿。尤其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情侣是因为其中一个人仰慕对方的一些很好的一方面，所以说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我觉得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努力的方向的话，两个人会有更多的认同感，相处起来也更舒服，也会更长久，我觉得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这个情侣之间有共同爱好还是没有共同爱好，并不是影响这一段感情的决定因素。我认为这个情侣之间三观合不合非常重要，就是你们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情侣之间吧，你们只要是真心相爱的，你们三观是能合在一起的，这个爱好什么不爱好什么其实对感情是好，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你喜欢吃鸡蛋，我喜欢吃鸡蛋黄，对不对？那么我们俩就是个互补啊，我们俩吃的就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我觉得支撑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去的应该是三观，然后是互相的性格。这个性格太相似了吧，可能也不太好，就是我太了解你了，就是一直牵手走下去的话，可能就不太觉得有新奇的地方。但两个人性格差得太远的话，那刚开始吸引对方的可能就是一种新奇，但是真正牵手走下去的话，两个人还是会有很大的矛盾。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爱好这个东西吧，不管你是有相同的爱好还是有不相同的爱好，都不会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因为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的，我觉得都没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比较好，听喜欢的音乐，看好看的电影，然后两个人一起努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路走起来比较舒服，才会长久。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即便走到了一起也会分开的。两个人最好的磨合是包容对方，理解对方，对方的很小的一件事是不会放在心里的，比如说对方喜欢吃什么，对方喜欢什么宠物。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大家觉得夫妻或情侣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比较好，还是各有各的爱好比较好？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张健的网友。最近看了很多有关爱情和婚姻的文章，无论在写什么，似乎每篇都有道理，都能引起众多人的共鸣。由爱情到婚姻，现实的生活里形成了诸多夫妻模式。 A 先生和 B 小姐就属于哪儿哪儿不搭行，却在一起生活了8年，相安无事。 A 先生6岁开始玩超级玛丽，10岁玩街机、街霸、复仇者、侏罗纪公园，14岁玩世嘉、生化危机1、2、3、最终幻想7、8、9，2009年玩 Xbox 360、使命召唤系列，2013年玩 PS3、神秘海域系列，2014年玩 PS4、直到黎明。 A 先生见证了游戏机的更新换代和游戏制作的每一步发展。而 B 小姐呢， B 小姐是在泥巴中长大的，6岁用新鲜的泥土蒸馒头，采来的树叶就是一盘菜，8岁去村边的坑里挖胶泥，开始做模型，再把孙悟空的图像印到捏好的胶泥上，最后晒干。11岁拿柳条插在地里标示自己的领土，再然后就是去外地上学，从初中直到大学毕业，后来的记忆全部跟学校有关。 A 先生还开辟了一条音乐之路，他9岁开始听新鸳鸯蝴蝶梦，14岁学林志颖，15岁崇拜迈克尔·杰克逊、枪炮玫瑰、平克·弗洛伊德、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等。 16岁学木吉他，听许巍地下摇滚，17岁学电吉他，18岁开始听电影配乐，21岁又开始弹电吉他，至今。毕小姐天生五音不全，会唱的歌里不是又红又专的革命歌曲，就是一些儿歌。毕小姐也爱听歌，就是不能动嗓子，属于一开嗓就能吓死半条街人的主，所以她的歌声一般都是从浴室里传出来的，那里是她尽情发挥的地方。 A 先生不是好好学习的好同志，常常省下钱来饿着肚子也要钻音像店。 B 小姐待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自习室，连谈恋爱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A 先生没有谈过恋爱，他把青春交付给了游戏和音乐。 B 小姐遇见过几个人渣，他把最好的年华用在了总结教训上。 A 先生性格内敛，不爱运动， B 小姐大大咧咧，跑步是他的最爱，戴着耳机听着音乐，一边跑步一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舞动。 A 先生和 B 小姐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这个过程还挺曲折的。本来 B 小姐是陪自己闺蜜和 A 先生相亲，谁知 A 先生直接 pass 掉了 B 小姐的闺蜜，喜欢上了 B 小姐。 B 小姐知道后杏眼圆睁，说了一句造孽呀，对方在以后的日子就开启了狂追模式。 A 先生和 B 小姐结婚了，一切也顺理成章。 A 先生给我讲这些的时候，一脸的幸福快要溢出来了。他说两个人结婚这么多年依然 AA 制，但是丝毫不能阻挡幸福。想知道为什么吗？我点点头，继续听他讲。他说他支持我的爱好，从来没有阻止我实现理想。当他认真地摆弄那些上不了手的乐器时，我觉得他最可爱。他给了我现世的最大温暖，即使两个人爱好不同，经历不同，都不重要了。生活中有多少夫妻因为爱好不同，没有共同话题，过着过着就把日子过完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如果爱他，试着去爱他的所爱，如果爱他，跟他一起实现理想，如果爱他，不要强求他跟你一样，如果爱他，发现他闪光的地方。没有共同爱好，也能牵手一世，相爱一生。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有人说兴趣爱好对于两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有的时候甚至决定两个人未来的路能走多远，能走多久。那么你们觉得夫妻或情侣，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比较好，还是各有各的爱好比较好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莫小葵的网友。春风十里不如你，终于收官。秋水的感情之路实在令人唏嘘，而和秋水在一起的赵英男应该是最无辜的吧。他们的分开终究不是败给了别人，而是自己。在他们在一起的七年里，赵英男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秋水。在大学四年后，秋水成了一名妇科实习医生，而赵英男和他的父亲一心想要把秋水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医生，并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催促他，逼迫他。而秋水更希望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本来他以为和赵英男在一起可以摆脱自己妈妈的控制，没想到又落入一个小妈的怀抱。 从饮食起居到学习工作，赵英男都大包大揽，只盼着他争点气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在这期间，他们彼此不理解，彼此埋怨。赵英男的本意是为秋水的前途着想，他的想法更现实，而秋水更想要的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歧才会越来越大，最后以分手为结局。赵英男和秋水真正分手的原因是他们在感情中的方向感不一致。在芭芭拉·安吉利斯《如何在爱中修行》这本书当中说道，心中都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想与心爱之人完全合二为一，分享彼此的每一寸，并希望自己的每一部分都能获得宠爱。而如果你与伴侣前进的方向完全不同，那么这种全身心的合二为一便不可能实现了。在他们这段感情中，两人的成长方向不同，甚至是背道而行的分歧在感情中慢慢出现，分手在所难免。最好的办法是在发现两个人前进的方向不一致时，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一下，只有两人的方向越来越接近时，你们的心才会更靠近，才能身心合二为一。成功感情的基础离不开一致的方向感，只有当你们的方向一致，才能共同成长。当你们追求的人生和生活目标不一致，长期对事物的看法有不同的见解，久而久之，两人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段感情便难以维持下去。比如说，你说你喜欢看书，他偏要说看书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看孩子。你说你喜欢去旅游，他偏要说在电视上看不也一样，去那里人挤人还不一定看得到风景。你说想去吃一顿高档日料，他偏要说去吃那玩意儿还不如路边撸两串。方向感一致并不是要求两个人兴趣爱好完全相同，而是两个人是要懂得互相包容与欣赏，不然每天聊不到一起，沟通存在问题，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别人并不理解，甚至还会泼你冷水。想要遇到一个方向感一致的人并不容易。一位网络作家说，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事情。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想要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除了爱，更要有方向感。当感情有了方向，也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彼此会带动彼此成长。欢乐颂中的曲筱绡和赵医生，虽然彼此的家庭出身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朋友圈子不同，但他们却有共同的方向，愿意为了自己的爱情包容彼此，体谅彼此。曲筱绡一直觉得自己没文化，配不上赵医生，即使赵医生从来没这样说过，也从来没有嫌弃过他。可是他怕将来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当赵医生把厚厚的一摞书摆在他面前时，一向看到书就头疼的曲筱绡居然也会认真地看起书来，甚至当他爸爸来看他，看到满屋子的书时，也会露出吃惊的表情，觉得自己的女儿跟了赵医生以后，居然从不学无术变成了学富五车，当真是刮目相看。这就是一个好恋人的作用。小曲嘴巴毒，可心地善良，看到那些流浪猫可怜，会去给他们送食物，会给他们起名字，陪他们玩，还把他们都抱到家里，让赵医生帮忙做绝育手术，并细心地照料每一只小猫。而赵医生也会很配合地做这一切，虽然他们也会有分歧，赵医生有自己的自尊与骄傲，曲筱绡有自己的自由和洒脱，但他们最可贵的就是两个人愿意为了彼此互相改变，互相理解，不强迫对方改变。 两人前进的方向一致，成长的速度相当，才能维系住这段感情。感情是需要呵护的，当你发现你们拥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努力方向，在面对这种困境时，无数伴侣采取的方向都是无视两人的感情出现分歧，任感情的隔阂越来越大，直到跟不上彼此的步伐，最后分道扬镳。好的感情应该是如芭芭拉所说，有方向的感情所产生的能量会散发出来，并投射到情侣身上，共同的目标会始终推动他们的成长和前进。现代美术教育家陈之佛当年遵从父母之命娶了胡竹香为妻。胡竹香是一名农村女子，长相普通，目不识丁，还裹了小脚，怎么看都配不上当时的陈之佛。除了外表的不相配，在文化和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生活在农村的胡竹香从没出过远门，没有见过多大世面，对陈之佛的兴趣爱好根本不了解，又怎么和丈夫沟通交流呢？但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文化就放弃了这段婚姻。平时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在闲暇时她开始学习读书写字，那厚厚的书籍在她看来如同天书，最初连握毛笔都握不稳，慢慢的也学得像个样子。后来陈之佛到上海任教，在这繁华的大都市，胡竹香那点学来的本事根本不足以应付，每当家中有客来访，她都不知该如何招待。在丈夫的帮助与鼓励下，她又开始学习各种礼仪，学习与人交往，慢慢的也能应付自如。为了不打扰丈夫作画，在狭小的家中，她总是耐心地陪在孩子身边，给孩子讲一个又一个故事。只有这样，陈之佛才可以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坐下来搞创作。因为妻子的付出，他才能被评为中国十大名家，并有作品入选世界巡展，轰动一时。这段所谓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没有因为他们的差距而分开，相反，因为彼此的谦让成就了彼此。胡竹香愿意向着丈夫所在的方向努力成长，陈之佛也愿意陪着妻子一起成长，他们在精神层面是无比契合，才能成就他们完满的爱情。在感情中最怕的不是你不够完美配不上对方，而是两人方向始终不一致，完全无法同步前行。如何在爱中修行这本书当中说，成功感情的基础不仅包括爱和相融，还要有方向感。感情有了方向才会成长，你也会随之成长，只是待在一起和真正的合二为一是不同的。成长可以让感情变成一段充满挑战和发现的激动之旅。好的感情是灵魂的交流，好的感情是共同成长，好的感情是方向感一致。一旦感情有了方向，就会彼此努力向着你们的方向接近，在成长中彼此帮助，互相受益，最终成为最好的伴侣。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正待你归来，

各方面都很符合师姐对男朋友的要求，彬彬有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不知道为什么师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很累，很多时候他都不太懂师姐想什么。我突然想到之前自己的一段恋爱也有过同样的感受，看起来很合适的人其实并不能够理解我，明明是很完美的对象，但就是怎么都觉得累。想了想原因，大概就是玩不到一块儿吧。恋爱里的两个人玩不到一块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像是你上体育课打羽毛球，老师给你安排了和你最不合拍的对手，你不管往哪边打球对方都接不住，所以你只能选择发球。可如果总需要你在爱情里扮演捡球的角色，捡球然后再发球，对方还始终接不住球，到最后你终究是会很累很累的。见过很多因为玩不到一块最后不欢而散的感情，越来越觉得能够玩到一块的感情其实是爱情里的另一种理解。这个理解可能和一些情感上的生活上的作为不一样，它更倾向于有人懂你，有人陪你，有人爱你，对方能够懂得你一些稀奇古怪的语言，并且还能和你一起乐在其中。对方不会在你傻乐的时候问你在笑什么，因为他懂你的每一个笑点。对方不会觉得你无厘头脑洞大，因为他喜欢和这样可爱的你一起玩。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众眼中的女神同学，和师姐不一样的女神成绩优异，性格内向不常笑，给人一种难以接近之感。那时候我们在想，能够拿下女神的人一定也是一个世外高人，万万没想到女神那时候却和班级里最不起眼的一个男生走在一起。男生不管从长相成绩还是性格上来说，都很难一眼吸引到女生的注意，就是那种从你身边匆匆而过你永远也记不住他的样子。两个人唯一有的共同点就是都不太爱说话。他们的相处我在食堂打饭的时候见过几次，算是开了眼界。两个平日里都不怎么爱讲话的人，居然一顿饭下来两个人基本上都在聊个不停，谈话中两个人更是开怀大笑了好几次。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对话内容听得旁人一头雾水。坐在他俩身边的同学表示很震惊，因为完全听不懂女神和男友之间对话的梗，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我突然明白，恋爱是你于千万人之中寻寻觅觅找到了那个和你共同频道的人。无论从前的你在大家面前如何端着，或者不爱过多交谈，你终究能遇到那个可以玩到一块的人，懂你的每一次小疯狂，理解你每一个突发奇想。你们是自己星球上的居民，有着属于自己的频道和信号，别人接收不了也理解不了，谁叫你们是天生一对的呢？所以啊，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和你玩到一起的人谈恋爱。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因为被懂得所以很幸福，因为有乐趣，你的心境会在每一次理解和被爱中越来越年轻。即使你们的乐趣别人不懂，但这就是你们爱情的专属秘密。我谈恋爱的时候和男友之间也会有一些属于我们俩的暗号，比如吵架的时候说西瓜就是暂停的意思，说史迪仔就是我不高兴了。我想只有两个脑回路相同的人才能够一起去接受这样的设定，若是换了其他人大概会觉得白痴和无聊吧。恋爱越久越来越觉得和能够玩到一块的人谈恋爱是很重要，那是一种感觉，一种对味了的感觉。恋爱正是因为能够玩到一块，才能在生活里拥有你懂我我懂你越玩越爱的感情。 他懂你的笑点，懂你的倔强，知道你每一个爱玩的小癖好。在爱情的羽毛球游戏里，不会让你永远做埋头捡球的那一个。 你的那些痛再也不能跟痛，你的快乐是烟火的颜色，你的寂寞再没有人懂得，没有人会懂得。你说我们那些日子苦得很，你的单车还在校门口等着，你的课本装满青春的酸涩，你的梦想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都记得。你说我们那些日子傻得很，也许要在很远很远的以后，你能看清楚自己的模样，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 有人说兴趣爱好对于两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有的时候甚至决定两个人未来的路能走多远，能走多久。那么你们觉得夫妻或情侣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比较好呢，还是各有各的爱好比较好？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朱多多的网友。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个人本就不相同，一味的寻找和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人，那只能说明你太自恋，或一味的去要求对方和你有共同爱好，那也并不是想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而是对对方赤裸裸的绑架。豌豆坐在我前面，兴致勃勃地和我聊着他最近看的一本很有趣的书，丝毫没有了半年前我见到他时的焦虑和不安。你和你的小胖子最近如何？啊？突然被打断，他一脸懵。你之前不是担心着和他没有共同爱好怎么办吗？哦，这个问题呀，他笑着回答我说，现在我们差不多半年出去玩一次吧，平时休息在家，他玩玩游戏，我看看书。你委屈吗？不能经常出去玩？当然不委屈，我每天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儿，怎么会委屈呢？豌豆轻笑着，我们只不过为我们的爱好找到了一个共同生存的方式。豌豆当初和他的小胖子相识的时候，以我们无法理解的热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相貌十分中等和他身高无差别的男生。热恋时我们看着他们干柴烈火一点就燃，分分钟没见面就想念的可以恶心到我们晚饭也吃不下的地步。豌豆是个一有假就爱往外跑的人，平日休息在家，喜欢看看书，画个图，再看看下次出去玩的攻略。男生是个宅男，平常的爱好总是在电脑上解决，而为了陪豌豆玩，他费钱费力地陪着豌豆满世界地跑。跑到第二年的时候，男生终于跑不动了，提出来需要休息一下。刚停下来的几个月，豌豆稍许有些不习惯，但也算是体谅，有时候又忍不住心痒痒，便立下了规矩，半年必须出去一趟。刚开始那一会儿，豌豆还约我们几个好姐妹出来吐槽小胖子周末打游戏时，豌豆只能在一旁看书画画，和他想象中的两个十分相爱的人什么事情都应该一起做的美好愿景相去甚远。我们那已过七年之痒的毒舌姐妹立马站出来问，你们没有共同爱好吗？这样可不行啊，以后你们整天在家里大眼瞪小眼，还是互不干涉。我和我老公的爱好全部都是一样的呢，到哪儿都一起，还抢着玩一样的东西。不行不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不行的话就赶紧分开。当时一串串炮雨连珠似的问题砸下来，豌豆立马就懵了。送他回去的路上，他也非常沮丧，说着想把他们的未来先往后放一放。再次碰到豌豆，我关心地问他和这个小胖子的近况，豌豆又像个小女人似的满脸甜蜜地讲起了他的小胖子。男生听了他的困惑后很不能理解，反问了豌豆小姐，你在家总是看书还有画画，是真的喜欢吗？豌豆回答，当然喜欢。那么看书画画的时候我能陪在你身边，你开心吗？当然开心了。男生抓着豌豆的手 那么我陪着你还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你会觉得我不爱你了吗？当然不会了，那不就结了。豌豆茅塞顿开，原来他们虽然没有很多共同爱好，但是在各自的爱好中畅游的时候，一直陪伴在对方身旁。小胖子从未要求过豌豆去喜欢他玩的游戏，豌豆也从未要求过小胖子去看他喜欢的书，但小胖子打赢了游戏会和豌豆分享喜悦，豌豆看完了一本书会和小胖子分享书里他非常喜欢的语录，小胖子总是认真听着。豌豆突然没法想象，如果要靠共同爱好才能相爱，才能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本身就是一种互相的压抑和绑架。之后豌豆和我说，他们后来的生活依然会出去玩，频率降低了些而已。期间他们一起养精蓄钱，曾经没法安安静静看完一本书的豌豆看了不少书，也画完了不少图。晚上睡觉前呢，在一起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周末，小胖子喜欢开场跑山，豌豆喜欢四处拍照，小胖子就带着豌豆跑遍了周边所有的山，拍下各种有趣的照片。因为出去玩的频率低了，他们也存了不少钱，每次出去玩的质量反而高了不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本就不相同，一味的去寻找和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人，那只能说明你太自恋，或你一味的去要求对方和你有共同爱好，那并不是想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而是对对方赤裸裸的绑架。其实大多数情侣或者夫妻都不太可能有一样的共同爱好，但他们的生活都是无趣的吗？并不是。试问，当有一天你们需要依靠寻找共同点才能相爱，你是否已经是爱无能了呢？又试问，如果你们需要依靠共同爱好来生活，那是否只能说明你们真的是太无趣了呢？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自己的爱好，一旦有了不同的爱好，就被意味着你和我可能不太合适。这样被对方要求，你不会觉得很压抑吗？所以，在生活中，想着如何充实自己的生活，在爱人的相伴下做自己喜欢的事，会更有意义一些，不是吗？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